说好了一起走，风雨相伴不回头，爱你我愿意去等候，哪怕再过几年秋，为爱情孤军奋斗，抛开世俗的心手，相信真爱天长地久，到最后却一无所有。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爱他为何还要选择我，注定没结果，还许下的承诺让我深深陷入感情漩涡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分手虽然是我先来说，又奈何多的过，心痛的折磨，这么多年生活改变却依然难过。奋斗，抛开世俗的心手，相信真爱天长地久，到最后却一无所有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爱他为何还要选择我，注定没结果，还许下的承诺让我深深陷入感情漩涡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分手虽然是我先来说，又奈何多的过，心痛的折磨，这么多年生活改变却依然难过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爱他为何还要选择我，注定没结果，还许下的承诺让我深深陷入感情漩涡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，分手虽然是我先来说，又奈何多的过，心痛的折磨，这么多年生活改变却依然难过。